激励我们。 没错，就是足球比赛如果真没观众，那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啊， 就像训练一样 啊。是啊，当然也看到了，就是各个运动员、各个项目的运动员非常注意防疫，包括在这两天健身房训练的时候，看着口罩戴着都挺严实的啊。希望各个国家的运动员能够在东京都能够安全健康。当然，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女篮的事儿啊。中国女篮是一行在当地时间昨天抵达日本的，备战即将揭幕的东京奥运会。队长邵婷表示，奥运会是全队上下多年以来一直在准备的比赛，希望大家能够在东京展现自我。而中国女篮也是昨天抵达的多支国字号队伍当中压轴登场的一支，相对来说呢非常的辛苦，从早上7点在北京集结出发，到晚上7点才出现在东京的成田机场之外，除去时差，那么女篮是在路上的时间用了将近12个小时啊。 嗯，确实是有前去前方的无论是记者还是运动员都说，这是一个比巴西还要远的奥运会啊，就是因为这样的防疫严格的政策之下，其实跟日本东京的距离直线距离是很近的，航线距离也很近，但是因为这些疫情的要求，所以让时长变得特别的遥远。 嗯， 那在这一次的中国女篮的出征当中，大家最关注的也是许利民许指导啊，现在他还是只能坐在轮椅上，左脚打着固定， 是， 所以当他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时候，大伙儿都觉得挺心疼的。 嗯，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中国女篮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相关的一些表现，我们也会连线到孙宝生老师。 哎，是，孙老师也是国内的资深的篮球记者啊，相信对于中国女篮他有很多的话要说啊。当然了，也关注到中国女排今天上午呢是抵达东京之后完成了首次训练，目前队员们的状态是很正常的，因为前一天刚刚抵达呢，首场训练肯定是以恢复为主。主教练郎平指导表示，中国队不存在保冠军的问题，这届奥运会中国队会去冲击对手，而不是等着对手来冲击自己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我们在下一时段再继续回来。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21:35，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晚间的体坛夜话板块啊，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而坐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资深的足球记者啊， 是 李迅老师 啊，也被咱俩称作是女足的字典啊，刚才这本字典随便翻了几页，就给我们把女足的前世今生给 是啊 回溯了一下。 这现在还意犹未尽呢， 可不是吗？就中国女足不是像我们想的96年、99年突然冒出来那成绩，就刚才李轩老师跟我们讲了，之前有很多的耕耘，很多的积累。 所以我们说完了女足，也得提一提另外的一支中国三大桥的队伍，就是中国女篮 啊。是 啊，那中国女篮其实说到女篮，咱们体育广播也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连线的嘉宾，就是孙宝生孙老师。 是啊，这是 也是一本另外的一本篮球的字典。 没错， 他是咱们这个北京广播电台的老记者 啊， 真是 还是我们的前辈。 哎呦， 是吗？ 你瞧瞧， 对，原来我们共事过，他跑篮球，我跑足球。 孙老师您好。 你好， 孙老师好。 跟我们李轩老师，您二位也隔空打个招呼吧。 孙大爷好， 您两位， 李孙好。 您两位加一块130岁的人，来在空中给我们来一个 PK 吧。一个代表这个足球界的，一个代表篮球界的，两位资深的记者，是。 这不敢代表这个孙大爷可以代表， 是是，代表自己 啊， 代表自己。 孙大爷是李大爷的前辈。 对。 当然说到了篮球啊，说到女篮，其实女篮的奥运历程是从1984年。奥运会就开始了啊！除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外，十届奥运会当中9次中女篮都参与了。第一届奥运会同样也是成绩非常亮眼，是拿到了一块铜牌。所以对当时的那一支中国女篮，两位老师啊，尤其是孙老师啊，您留下哪些印象了吗？ 应该说这个84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啊。他有一前提，就83年咱们先参加了一次世锦赛。当时咱们中国女篮的主角呢是杨伯庸，助理教练是王立发，所以在世锦赛上呢咱们就拿到铜牌了。所以应该说就时隔一年嘛，在奥运会上拿到铜牌呢也是我觉得也是水到渠成的。当时来讲呢，那波运动员的高大中锋主要是正那个陈月芳，什么邱晨呐，这个宋小坡呀、就这波队员，还有什么巴彦等等吧，反正一帮队员都基本就是79年全运会出来的一些队员。那么当时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当时这个执教中国女篮的杨伯庸呢，就是当然后来也是咱们中国篮协的掌门人了，他就比较早的看到，就说中国篮球过去呢就是重攻轻守，那么他就觉得从世界女篮包括世界篮球的发展趋势，就是防守的重量上来了，说篮球一攻一守，所以他那时候提倡的就是说咱们要改变过去呢以攻为主，这变成什么以防为主，通过防守来促进进攻的技战术变化。所以从那个83年世锦赛呢，他就进行了一些实践，那么就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样就为这个84年夺取奥运会的铜牌呢奠定了基础。其实84年奥运会当时来讲呢，我们那个预选赛那时候是预选赛，还不是说后来的就是你亚洲冠军第二名也能去，那个时候是有预选赛的，在古巴举行的预选赛，当时呢咱们中国女篮的成绩是7胜1负。今天回想起来呀，也是咱们中国女篮征战世界比赛就是胜绩最多的一次。但是呢到了这个奥运会的84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东欧抵制嘛，就最后去了6个队。去了6个队呢，中国女篮是在决赛阶段是2胜3负。但是其中有些成绩还是值得我们回味，比如说67-64胜澳大利亚，79-58胜南斯拉夫， 哎，然后呢又61-66输给加拿大。 嗯， 哎，还输了一场56-69输给了韩国的，那时候叫南朝鲜啊。 嗯， 哎，但是呢这个当然还输了一场，就输了55-91输给美国队了。 嗯， 当然在争夺铜牌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中国女篮打得不错，63-57胜了加拿大队。 嗯， 就是说虽然预赛输了，但是咱们在决赛当中赢了。 决赛当中赢了。 哎，所以那届比赛来讲，对中国女篮就是说，真正的征战是这个奥运会来讲是第一次的摸底。 嗯。 那么后来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啊， 嗯、 就是说我们打了这么多的奥运会，然后成绩最好的呢，就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嗯、 是、 嗯、 哎， 拿到一块银牌。 对 啊， 这个。 这里边我想有什么经验可说呢？第一呢，当时的主教练就是中国女篮主任杨培庸，已经成为中国篮协的掌门人了。 嗯， 他呢就是唯才是举。 嗯， 其中呢就是，我记得我讲过好多次，一个是女篮，他就是推举李亚光上位。 嗯， 因为咱们那个90年亚运会来讲，咱们女篮输给南朝鲜了。当时咱们还叫南朝鲜，后来叫韩国。 是、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就重新推选女篮主教练。 嗯， 那么杨伯庸就大胆的举李亚光，举李亚光的原因在哪？一就李亚光是前国手，这个是过去咱们男篮赛著名国手。 嗯， 世锦赛呀、86年世锦赛也是有名的运动员。 嗯， 那么就看他后来这个。敢管理有特点， 嗯， 所以就推举他上位，然后男篮呢就推举的蒋兴权， 嗯， 哎， 蒋兴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杨伯庸呢，就说不仅自己当主教练的时候， 嗯， 是吧，能够根据世界篮球趋势的变化，哎，去排兵布阵， 嗯， 那么在推举接班人上来讲，也是唯才是举， 嗯， 那么李亚光上任以后呢？因为他从来没当过国家队的教练，虽然打过国家队，是吧？哎，但是当时呢，手下有一批不错的运动员，其中就包括咱们有北京的何军，啊，像大家熟知的这个李鑫呐、啊， 嗯， 是 王芳啊等等， 都有都有。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打完亚运会以后啊，像柳青啊， 嗯， 冲学弟呀、啊，哎，这些队员都退役了， 嗯， 哎，但是呢，李亚光又把他们重招归队， 嗯。 是， 所以我印象很深，1991年底、1992年初，他们在河南郑州冬训的时候，我就去了， 嗯， 啊，去采访他们，看他们怎么训练， 嗯， 所以到最后比赛呢，最后我归纳就是第一个，就是李亚光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勤奋，善于学习， 嗯， 而且能够把这个世界篮球的趋势和中国女篮的这个实际情况能够结合起来。 嗯， 当初他就有几个观点，比如第一、 嗯、 就是也是以防为主， 嗯， 哎，中国女篮要敢打这个全场紧逼， 嗯， 啊，而且要有变化， 嗯， 哎，半场全场的紧逼和联防啊，一丁四连呀等等吧，就交替使用，通过防守来争夺球权， 嗯， 哎，抓这个攻守转换的速度， 嗯， 另外呢，进攻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那时候内线非常好， 嗯。 不仅有郑海霞，这时候郑海霞已经成熟了。 是的、嗯， 还有什么庞平啊、 嗯、 柳青啊， 对， 等等几个运动员，展淑平啊， 展淑平， 都很不错。 彭平， 但是 他 不死板，就是内外结合， 嗯、 就是高快结合、 嗯。 所以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他提倡多人上场打球。 嗯 嗯， 因为这种世界篮球的变化就是攻守的转换节奏非常快了。 嗯， 说你这个过去咱们靠7-8个人打球是盯不下来的。 嗯， 哎，提倡10个人以上打球。 嗯， 就那会儿女篮就有5上5下了。 哎，对，就他虽然没有使这5上5下， 嗯， 但是就是轮转上场的人数多了。 嗯， 没错。 那么就是说这你这板凳的厚度增加了。 嗯， 哎，这样就保证你这个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你的战术。保证了质量呢，因为体能保证了，它不会下降。 嗯， 最后呢，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讲了一个什么，就是 提倡女子运动员打球男性化 啊、 哦，哎，像那时候李欣呀、啊，那初步啊，都跟那个、男小伙子似的。 嗯、是， 哎呀，这些都很有前瞻性啊、 就是那个， 到现在都是这个女子项目现在的一些发展的趋势。 嗯、是， 对， 而且这个李欣指导一直也是留着这个短发啊，有点这个像那个男孩那种感觉似的。确实啊，刚才从这个。孙老师，您介绍真是如数家珍。那这92年中国女篮当时夺得这个银牌的这个阵容啊，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是群星闪耀。郑海霞，啊，我北京女篮的名宿宋晓波， 宋晓波是 啊。另外这王芳， 那个时候没有宋晓波了。 九二年 的时候有， 92年的时候应该有了。 嗯， 92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应该有了这个名单。另外还有这王芳，您也提到了，这辽宁篮管中心的主， 绝对没有宋晓波了 啊。84年有。 啊，84年， 84年， 这个那这个名单需要再我再核对一下，我这边的名单是有的， 哎呀，什么这个刘军呐、 啊， 郑冬梅呀、 啊，何军有， 郑海霞、啊， 对， 这个还有这个彭平啊，展淑平啊， 对， 这些队员，还有李欣啊，等等，应该说就当时来讲，就是这波队员应该说也是中国女篮的，可以说因为。随后94年世锦赛又拿过亚军嘛，就是中国女篮一个鼎盛时期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你比如说，他们66-63胜西班牙，虽然这个输美国很正常了啊，67-93，然后72-70胜捷克，半决赛是109-70大胜古巴，有点跟94年世锦赛一样，在哪儿就是。我们都就觉得好像我们打得很好了，因为我们没有最后碰两次都没有碰美国队去争冠军。这次呢就碰的是独篮体，就是前苏联。但是最后我们输了10分，66-76。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当时有点求胜心切了。觉得没碰美国队已经是万幸了。但是实际上来讲，前苏联队也拿过世界冠军。这个队就是欧洲篮球那种整体打法，就是整体配合好，而且身高马大。战术意识非常强，那种节奏感，非常好。所以最后呢，反正有点急于求胜，跟94年挺相似的。94年咱们胜巴西复赛，决赛又碰他，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这里边无论是大意也好，急于求胜也好，总是。也算千古遗憾吧。但是无论如何、就是92年，巴萨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中国女篮的鼎盛时期。所以我这里边就有很多经验了。刚才除了李亚光的带队执教有方之外，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女篮的甲级队伍啊，非常雄壮的。那个时候你不管是前几名还是。第一名冠亚军到最后什么7-8名打的比赛非常的竞争激烈，那个时候就说中国女子甲级的水平就是中国女篮国内的最高水平。那个时候可以说人才多呀，前锋啊后卫啊中锋啊，就你可选的余地非常大。特别是后卫，你像什么郑冬梅啊，这个包括以前的松学弟呀、等等，反正你好几后卫，包括什么几个又能打前锋的后卫，像什么河北的刘军呐、北京的何军呐、在控球啊，包括李欣虽然攻击后卫，他很有个人特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就说我们能够出人才，出尖子。就后来啊，这个咱们北京奥运会、打到第4啊，这是92年之后最好成绩了。这主力队员之一就隋飞飞跟我讲过，说教练高明不高明，首先你看你手下有没有一副好牌。 牌怎么样啊，很关键。 你有副一手好牌，然后你再会打。这就说明什么，就运动员和教练员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说你教练再高明，没有一帮名气的队员也不行。有一帮名气的队员，会打球队员，没有高明的教练也不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遇。 真是啊，所以您说到这儿，就让我想起来，其实16年里约咱们是最艰难的一届奥运会，最后我们是获得了第10名，这也是一个 女篮在奥运历史上的一个最不好的成绩了。当时这个大换血就开始了啊，就包括当时为了去参加里约奥运会，这个预选赛上还把陈楠这样的四届奥运的老将都召回来了。刚才您也说到，就前面咱们在奥运历程当中都有过这种历史哈，就把这个老将再召回来。所以现在到了东京奥运周期，马上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您觉得现在这个已经换血回来的这些年轻的球员，比如说像韩旭这些年轻的中锋，他们能在这届奥运会上挑起这大梁吗？ 我觉得啊，就是说啊，这个你比如身高，他比郑海还高呢， 啊， 是吧？ 嗯， 但是他的体重和那个战术素养， 嗯， 包括比赛这种经验的积累，因为他还年轻嘛， 嗯， 是吧？有长处也有短处。从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一波女篮队员啊，应该是还是经风雨见世面的。 嗯， 咱们也不是说因为许立民这主教练出自北京是吧？就夸他两句。 嗯， 应该说这么多年啊，他从在北京首钢女篮是吧？ 嗯， 哎，一步一个台阶吧，到最后执教中国女篮，他有自己一些想法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队员条件也都不错， 嗯， 包括中锋的，比如这个李月如啊， 嗯， 还有其他一队员，包括我们这些锋线后备队员，他们身体素质都不错， 嗯， 那种冲劲也有， 嗯， 哎，但是我感觉着看这几年比赛呢，就是说他们在进步啊，这一条必须肯定， 嗯， 而且你比如说咱们打这个，女篮的这个奥运会预选赛 、嗯， 哎，非常的就是振奋人心， 三战全胜 是吧？哎， 嗯， 特别是在男篮无缘东京奥运会之后， 嗯， 是吧？一看女篮等于是替老爷们出气了，是吧？哎，打的还是挺不错，挺有朝气的。 嗯， 那么他们现在来看呢，相对来讲，这个阵容和92年就不好比了。 嗯， 92年那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 没错。 哎，从整体来看，就是哎，高度啊、力量啊、速度啊、经验呀，哎，各个位置啊，都还是比较搭配的好。 嗯， 那么现在来看，我们是以年轻队员居多。 对， 那年轻队员呢，他有冲劲儿，有闯劲儿。 嗯， 但是就是缺乏经验。 嗯， 哎，需要在场上能够及时冷静下来。 是。 哎，另外呢，从后备来讲，我实事求是讲啊，这几年女篮联赛我也在关注。 嗯。 就是像当年聪黑弟那样的， 嗯， 什么郑东梅那样教练，对不对？后卫啊， 嗯， 还欠缺一些，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哎，长处，比如说这个素质好啊， 嗯， 反应快啊， 嗯， 哎，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比赛，哎，打一场进一步， 嗯， 啊，特别这种，我想那这个时候还是别给他们压力， 嗯， 别包袱是主要的， 嗯， 因为什么？男篮没去了， 嗯。 哎，就指着女篮说话了， 是， 真是， 他们背负的压力很大，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过去有一句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这到比赛当中了，你还是这么回事，放松，是吧？不要紧张，不要背包袱，是吧？按照这个教练制定的这种战术意图去打。另外呢，在场上呢，应该随时去应变。哎，场内场外呢，随时有沟通呼应，这是最主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对女篮来讲，我觉得还是把丑话说前头。尽管这次东京奥运会在疫情下举行， 嗯， 封闭也好，有没有观众也好，而且虽然他们集训很早， 嗯， 是吧？ 嗯， 哎，但是呢，就都是在国内练兵， 对， 是吧？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国际大赛的 对 手了， 哎， 对，嗯， 就不好说。你说你到底问题在哪儿？那么只能通过比赛去解决。 嗯， 是。 那么比赛就是放下包袱，轻松上阵， 嗯， 是吧？ 嗯， 我觉得把你这个训练的成果在场上能够表现出来， 嗯， 这第一步做到了，后面我们可能就是，见势所为， 嗯， 就有可能就乘胜追击。 嗯， 形势来讲，咱们还是不容乐观。虽然是目前世界女篮排名，咱排在第四， 嗯， 这个第四，你还是要拿这次奥运会成绩说话， 嗯， 没错， 是吧？那等一回头又给人添压力了， 嗯， 反正我觉得仗吧，还是要一场一场打， 嗯， 是吧？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现在来讲，就说你说，你就预计他们能拿奖牌，他们跟姑娘的，包括徐指导，虽然这个 徐指导说是保八争四啊， 哎，我才知道，就徐指导前几个月还把那跟腱 拉断了，到现在坐着轮椅去的。 没错， 哎，他一直也没跟我说。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哎，这从许立民来讲，你自己反正身体为重是吧，哎，在保证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去沉着指挥比赛。 嗯， 哎，队员们来讲就别有什么更多的压力。 嗯，好的，也谢谢孙老师， 是吧， 这一番真是这一番话说的肯定让整个女篮队我都觉得心里更踏实了。 没错， 我们也在奥运会的女篮的项目开始之后也更多的跟 对， 跟孙老师啊更多的联系。 是，孙老师确实是这个女篮如数家珍啊。刚才网上的资料还真的出错了，重新的查一下，宋晓波指导还真的不是在92年这个奥运的阵容当中。确实啊，孙老师您记性真好啊，对女篮也有感情啊。我们期待着女篮能够进入四强吧，这是我的预测啊。孙老师就是女篮的大拿，我就算是女篮的小拿吧，看咱俩这预测是否有所不同呢。孙老师， 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跟孙老师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孙老师，再见。 好， 哎，刚才听了孙老师的这一番啊， 不 知道李轩老师您对于中国女篮女篮姑娘们，刚才孙老师那意思就是说甭给姑娘们压力 啊，您这乐观吗？ 也是没压力，对不对？ 也是没压力， 对，因为你别说，我还真是这个这些年啊，没事还真关心个篮球啊。虽然原来专项跑足球，但是这些年呢，闲篇啊，没事给啊看看篮球啊，看看排球。 嗯， 包括中国男篮啊，中国女篮这些比赛，我都所以对这中国女篮这些队员，别说我还真就知道点啊， 是吧？ 包括咱这许立民，哎，这个。 夺冠那几年您肯定看过， 对 对吧？ 因为他带中国女足这 女篮，中国女篮 两三年了， 对， 现在已经是到第四个年头上 一个周期了，奥运周期， 对， 对， 应该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篮队员的这个精气神，真是这个可嘉啊，女孩子就打篮球就必须那样。这个技战术啊，或者说能力呢，还需要时间的磨练和全队的磨合。但是这种劲头这种拼搏，这是必须，而恰恰中国女篮具备这样的精神风貌。 对， 所以呢我挺希望中国女篮也有所突破。 有所突破。 这个你们刚才说 被国际篮联认为前四， 八争四，这是最最起码的，这真是 保守了。 如果能够进到前四，兴许就 能拿个牌， 有些事情就但还能再往前， 还能再往前啊！就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啊！就因为其实女篮呢，这个这怎么说呢，在球类项目当中啊，虽然不能像足球一样，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临场发挥的东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预计未来三天本市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请您注意防雷防雨。 另外，由于最近连续降雨，土壤水分接近饱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周末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等风险高的区域。另外，明天啊将进入中伏了，而后天呢还将进入到大暑节气。常言说得好，小暑不散热，大暑三伏天，一年中最为潮湿闷热的时候到了。现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除湿。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见阴，偏东风2-3级，气温在24度到26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级，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虽然说我们的夜话是延长了半个小时时间，但是 对， 哎呦，这一晃就到22:01了。 是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有两位老司机啊，老司机一带我们这。速度太快了，是吧？这把很多的历史都勾连出来了。在前两个时段，我们分别聊的是中国女足，还有中国女篮啊，进行了对于历史的一个回顾。为什么这两支球队曾经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啊？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刚才有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探讨。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连线前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汪大钊老师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在女子三大球当中备受关注的，能引起国人的这种对于。 对 一种体育精神啊，最向往的那个所在就是中国女排。汪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咱来说说这支中国女排吧，因为在从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开始，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在小组赛当中不被看好的这个角色，最终一路劈波斩浪啊，拿到这个冠军开始，就又重新点起了对于大家那种女排精神那种心理的那种向往了。所以从1984年开始，其实中国女排是从来没有缺席过奥运会的。那回顾1984年、04年还有16年三次夺冠历程，您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呀？ 因为我觉得当然是2004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拿了金牌，更重要的是那个金牌拿的实在太不容易了，太揪心了。我记得当时我在这个现场的记者席上，2-0我们落后的时候，我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稿了。这个一边写一边是挺难受的，还得留神这个场上有什么变化。结果呢，场上我们又落后，那坏了，那3-0了，那就赶紧写吧。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居然就把这一局拿下来了。但是第四局又不怎么妙，哎呀，所以我说是不是接着那半截再写下去？当时也是心情十分的复杂。最后我们把这个冠军拿到手了之后，后来呢，我就赶紧跑下去了。下去以后到那个运动员出口那儿，陈忠和跑出去到了场外，摸出一根烟来，他很习惯呢。哎呀，大抽一口，我看他那样子，真是人到了那种情况下，这个精神能够撑得住太难了。 是， 真是啊， 一般人都崩溃了啊！确实，那场比赛也是我印象最深的。汪老师，我当时还上学呢， 看的那场的直播，我记得俄罗斯队其实2-0的时候他们非常放松，包括他们的这个主攻阿卡莫洛娃和加莫娃这俩人啊，最后都被中国女排给打哭了啊。那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高能啊。当然现在的这个中国女排被认为作为卫冕冠军前往东京啊，这样的一个气场，这样的一个气势，被很多排球迷认为是近些年来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女排的球队当中气场最强的一支球队。想问汪老师怎么看当今的这个中国女排有冠军这样的一个所作为卫冕冠军这样的一个底蕴前去东京，而且看到这个郎平指导也是表示了我们准备5年了，已经准备的相当的充分了。 其实你说到这儿呢，这个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啊，你原来的成绩啊，那片儿都翻过去了。不管你是上届冠军，还是上届的时候没打好，立志这届要翻身，到了赛场上以后，大家是平的。谁也没有这没打之前就有一种什么气势，就非要压住人家。那球都是一边打一边就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了。反过来讲，你如果准备的不错，但是场上出现一些情况的变化的时候，你这个应变啊、调整啊不行，那可能稀里哗啦就下去了。所以中国女排呢，人家老说这个球队啊，好像一直运气不错啊，尤其到关键球的时候，运气往往在我们一方面。我觉得这事儿呢，我们不能否认确有运气的成分。像刚才说那个雅典那一场，那真是运气在我们一边儿。 是， 但是全靠着运气打球，那恐怕你连奥运会的资格都没有。 没错，真的是要实力说话的啊。 对， 所以这次的冬季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这个大名单当中是7位里约奥运会的老将，加上5位奥运的新人啊。前一阵的这个世联赛当中，也是郎平指导用了2套阵容，让二队先去先发，后面才让这个主力阵容回归，也是有一些成绩上的起伏，稍稍让大家有一点担心。那您在这一届冬季奥运会上比较期待谁的表现呢？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7位老将啊，他们无非就是参加过上届奥运会的。 对， 其实当时呢，这7个人也并不都是主力， 没错。 上场的机会也不一样，在上一届我们夺冠的时候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那么到了这一届上，我觉得按照现在排球这个发展的情况来说，我最关注的场上两个点，一个是朱婷这个4号这个强攻，他的队长的这种责任，然后凭他的实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网上的攻击点。再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侧2号位上这个龚翔宇，这个打接应的。因为现在这个排球的火力啊，主要是集中在2个边路。那么我们这两个边路现在显然是一边强，另一边呢就没有那么强。比较起来，这个接应位置上，我们的一些对手，像美国、像塞尔维亚、意大利等等的，人家那种强力接应，一般还都是左撇子，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还达不到全国的这个打接应位置上的队员都不具有欧美球员那种身体条件。那么现在我们的几个比较好的主攻找谁去改过来打接应呢？都试过，效果也不理想，还不如让他们去打主攻呢。那么这种现在排球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得跟得上。甚至于像什么日韩呢之类的，身高也一般，他们都开始在接应位置上去加强了，所以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看呢，龚翔宇在这个2号位上打这个主力接应的，其实他个人的提高的空间已经不大了。那么这2个点，我觉得如果中国女排还都能够真得100%的，甚至于超过100%的发挥出来的话，那么还比较乐观。现在就一定要做好这2边啊发挥的不那么好，或者其中有一边好另一边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因为大家都知道朱婷现在全世界的女排都盯着她，谁跟中国队打谁也不能轻易让朱婷得手。那么这么一种情况下怎么办？咱们真是得期待着这郎指导有点高招。 是， 我们是完全处在一个明面上， 没错， 实力是一个名牌， 被对手各种各样的研究。我记得在上届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夺冠最大热门应该是美国和巴西这2支球队，但是他们都没有打到最后的这个冠军。而中国女排呢，这一次应该算是就是 热门球队的前三的球队吧，而且就像汪老师您所提的，就中国队的曾经的一些秘密武器被人家各种各样的研究，包括在之前的这个世界联赛当中，中国女排其实暴露出了某些问题，因此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否及时的消化这些问题呢？您给中国女排出哪些主意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在这个接应的位置和主攻的位置，另外像是这个中国女排非常重要的一传和二传，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呢？ 这个一传和二传的问题啊，我们还得把副攻加进去，因为一传和二传如果失常或者是失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就都得交给主攻去想法硬打这个调整球了。 嗯， 但是如果一传和二传都做得比较顺的时候，那就是发挥我们这个三号位的快攻的变化的这个优势了。所以这刚才说的一传二传和副攻其实都是在中间这条线，那么他们在进攻上甚至于他们在拦网这个防守上，我觉得比起我们的对手来讲，其实呢网上的条件我们都不差，我们的副攻两米多呀， 对， 我们的那个闫妮那个拦网也是很吓人的，但是我们这个一传二传稳定不稳定，这个呢我觉得技术上啊还没什么多大关系，关键是心态上，失误就失误的，这排球哪儿都不失误的，没关系再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起到这个全队核心作用的并不是那个扣球的人，而是前边这些保障环节，怎么把球送到手里边，这个太重要了，一旦他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抱怨，要一起把这个困难扛过去。 当然这次的冬季奥运会也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啊，就是因为这种严格的防疫政策，我们知道女排的在所有在东京都的比赛几乎都是要空场进行，都是没有观众的，那您觉得就这些 X 因素啊会给运动员带来哪些心理层面的这个影响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心理的问题。 其实这个心理的影响啊，这事儿好像只能去问运动员，因为咱们这个媒体大家都是在这儿去想象这个东西，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这次疫情是太特殊了，但是以往呢比如说打客场啊或者打一些这个客观的环境和条件不利的比赛那也常有，比如说那届在雅典的比赛，哎呀那个雅典的球场能装10000多人，好大呀，咱们的女排平时在国内比赛从来都是几千人的小场地，看这个球怎么跑啊也都很习惯了，到那大场地那么空的慌，哎呀觉得不好控制。其实呢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像严格的防疫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运动员只要一开球哨声一响，他的精力就全部集中在那个比赛和自己的动作上，根本顾不了那么些边上有没有人喊加油，声音再大其实他也听不见。那你像什么射击啊什么那种项目不是从来都是静场非常安静鸦雀无声，那这回还是空场，他应该没事了吧，他应该适应吧，不见得，他的心理压力还是会很大， 还是会。 我想这个疫情这个特殊情况呢对运动员的心理上来说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是，当然刚才聊的全都是女排这个项目，其实作为这个今天的话题我们聊就是汪老师三大球这次都是女线的队伍出现了，就是全部男足男篮还有男排都是缺席了，那当聊到这个排球的时候想跟你也探讨探讨关于男排的事儿啊，就是男排的观赏性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些就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都说好像说认为回合数没有女排这么的多，感觉是不是战术上没有女排这么的丰富啊？因此认为男排的观赏性不高，但是另外我看到有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啊，认为男排的观赏性其实是非常高的啊。汪老师，您奥运会上面除了看女排您还会看男排的比赛吗？ 还说到雅典的那一次，当时呢这个中国女排赢下来以后在这个门口外头这陈忠和在这抽烟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位就是当时这个国际排联主席咱们中国的魏继忠 啊， 这个老魏就说了，哎呀你看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紧张激烈这么精彩，其实我告诉你们那男排比这还好看，哎呀说的我是真想分身去看看男排怎么样，这个男排跟女排呢欣赏的点 不一样。 对，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那带着女排的那种眼光去看男排，就难免会有刚才说那，哎呦，这就一下子活儿，这 拍一下就， 哎，对，这没意思。其实呢，各有各的味道。 嗯， 我们中国男排呢，还必须得适应世界男排现在发展的这趋势。我们个儿不矮，但是我们力量呢欠缺一点，而且呢，我们的细节太差，那活儿太糙，那个在亚洲都不好办。 嗯，那放到世界就更是没法比了啊，还是需要在这个技术方面，这些基本的方面更多的去打磨啊，才能让 我们男排原来有这个传统的， 嗯， 现在是如何把它捡起来。 对，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说中国女子三大球，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跟汪老师也是说说明天下午四点的这一场中国女足的小组赛的首轮吧。咱们首轮就要面对巴西女足，您怎么预测这场比赛？ 哎呀，这个巴西，我记得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是女足第一次进奥运会，结果我们就拿了个银牌，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嗯，是， 但是那次中国女足进入决赛，正是在半决赛里赢了巴西，我们进去的。 嗯， 而且那场比赛我们是落后，在下半时还又被罚掉了一个，10个人打人家11个人，结果我们呢？一点不保守，压出去跟他拼到最后，他对方呢反而11个人又领先，他倒缩回去了。结果在最后7分钟之内，我们韦海英连进2球，把巴西给拿下。这也说明那个当时中国和巴西两个队的实力其实呢是差不多的，但是谁能够咬到最后，那这个运气就会来了。 嗯。所以对于明天下午的这一场，其实还是要看这种坚韧的程度啊，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女足的这个铿锵玫瑰的精神。嗯， 我们现在跟巴西打呢，比如巴西这次他的这个主帅皮亚，这个人是个瑞典人，他曾经带队带过瑞典，带过美国，带过中国女足，现在又在巴西，老江湖一个，所以他对于女足怎么带队的经验远比咱们的贾秀全可丰富的多。 是， 那么跟这样一个对手打，还真是你算计了半天。现在呢，中国女足又不是当初的那个巅峰状态，所以打起来呢肯定是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把队员能调动起来？就像刚才说的，那必须拼到最后。还得考虑到一点，这个小组赛3场，如果第一场对巴西我们打得不好的话，千万不要影响后边2场比赛。否则的话，这个一场输其实并没有说你就出不了线了。那你要自己影响到后边的比赛，那可真没得怨。我觉得队伍要做的工作其实不光是场面上的那些事儿。 而且这巜西女足非常有经验啊，7名队员是首次参加奥运会，但是呢她有老将压阵，包括43岁的福尔米加已经参加了7届奥运会了，17岁就参加第一届。另外世界女足小姐马塔35岁依然入选这个球队了啊，所以人家是有这个世界级球星压阵的。就像汪老师您所分析的，就是中国女足在这场比赛啊，咱们还是要放低自己的姿态啊，把心态给调整好，去冲击一下对手。 没错，这个3场球啊，必须我们从头到尾善始善终。这个大家在目前的中国女足这个队伍的情况下，其实呢，球迷们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倒是觉得中国女足不是伦敦那一届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打吗？我当时在伦敦采访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特别尴尬，怎么能看着日本女足去跟美国队争冠军？这本来这个位置是中国的呀， 真是。 所以呢，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确保每届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不能少了中国队。至于你能取得什么样的名次，那是一步一步来的。 好的，谢谢汪老师。我们也在女足的比赛啊开始了之后，我们也继续跟汪老师取得更多的联系，我们在赛后更多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是啊，就是汪老师分析的， 哎， 就是你作为一个强队啊，你回回在大赛当中都得是能进入不错的一个名次，然后积累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底蕴啊。中国女排就是积累起来了。 所以这一次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女足的分组的赛制啊，也变得不是那么的特别的一样了啊。我们在小组赛当中，先是要面对巴西，然后是赞比亚， 是 最后是欧洲劲旅荷兰。所以李娟老师， 对， 您也得给咱说说了，明天下午4点的这一场对巴西的小组赛。刚才汪老师那意思是说，也必须要 坚持到底，一定要打得很有韧性。 是啊，曾经大比分输给过的这个对手，您觉得呢？有戏吗？明天 小组赛啊，是一个战役。 战役、 啊、不是、哎，不是一场比赛。 嗯， 从实力对比方面，中国女足是劣势、 嗯、 啊，这个输球是正常的。 嗯， 啊，这个按照刚才汪老师那儿，这个什么，这个就好像他虽然没说、 嗯、 啊，或者乌鸦嘴别说啊，怕这个 毒奶，现在叫毒奶， 怕这个什么。嗯不中听，但是这咱这也应该想到是，如果失利的话， 嗯 啊，不要受这个失利的结局影响， 嗯、 那么就重新调整心态啊，迎接下边的比赛，这是没错的。 嗯、 但啊，这个刚才我说的呢，这是一个战役， 嗯、 即使这或者说这个这第一场比赛不好打， 是 那么咱们与其啊要全力拼啊，当然应该全力拼搏，但是这拼搏当中有技巧， 嗯，有一些 或者说有些策略， 嗯 啊，特别是在这个排兵布阵方面， 嗯， 甚至于要有些侧重， 嗯， 被迫防守是必须的， 嗯， 这不可就是这实力对比就造成你。这只能防守，更多的防守、 嗯、 那么在这种防守当中，与其是被迫防守，那么咱们在制定技战术的当时就应该主动的以防守为主、 嗯、 啊 这个和你背着被人压着或者什么， 嗯， 就是防守反击 有区别的， 嗯， 哎，对，你应该其实实力对比方面已经逼着你会只能更多的防守，但是如果你主动的去防守、 嗯、 啊，积极的去防守和被动的它是不一样， 嗯， 没错、 啊、那么恰恰我刚才还说呢，就是不怕输球，但是不能输大局， 嗯， 不 能 输 大比分啊、嗯、 哎，这点这个大比分的输球，只你不想影响以后的比赛，它也会影响。 嗯，因为是对 这由不得你了。 没错，士气上太打击人了。 啊、对、 嗯， 因为你直接就影响到教练员的心态。 嗯， 啊，咱们先不说队员， 嗯、 教练员就是说，他也知道是跟人家这当初2004年的跟德国队没法打， 嗯、 想防守，但是他布置的战术好像还有一些投机取巧、 嗯， 还有一些侥幸，甚至于要抓这个足球比赛当中这种偶然性， 嗯、 这种心态造就了他大比分输球。 是， 那么你现在就绝对要抛开这种侥幸， 嗯 啊，要或者说积极的去防守。 对， 是不。那这个能平就是好活， 是 那么输球少输一个也是胜利， 就是 你这样的想法它就不一样， 没错、尤其这个巴西队刚才给您分析到，他的主教练皮亚执教过多支球队， 对， 是吧？ 那 是 真是 世界上 的 对 女足界的这个类似 一姐， 咱就是 教练当中的一姐， 好，对， 对。Number one 了， 就是这可你是男足当中的，你说世界名帅， 嗯， 谁呀？什么 里皮 呀、 啊，是 好这些人， 穆里尼奥啊，是吧？ 他这个皮亚就是这样的人， 皮亚就女足当中的厉害， 就是、他在女足执教，在女足的这个对垒当中，他的这种执教，他的排兵布阵，保证是要高过贾权的，甭管贾权男足他踢到什么水平， 没错， 对不对？或者说他执教到什么水平， 是 他在这方面，而且呢，更何况啊，中国女足已经被这么些年了， 嗯， 就是这现在好不容易啊，这个顽强拼搏能够出现， 嗯， 其实就是经过这样的比赛啊，更多的参与。世界女足的这些比赛啊，锻炼我们，这让我们这些教练员、我们这些队员开阔眼界，是为了以后再战。这都是这当中的不必须经过的。 嗯，是 啊，所以我们无论是球队也好，包括足协领导也好，包括我们球迷，恐怕真应该平常心的看待。 嗯， 这届中国女足参加奥运会。 的表现和他的成绩。 是就是放平心态。另外女足的姑娘们说实话， 多打一场比赛就是多一场胜利。 对，而且跟巴西这个级别的什么人家马塔压阵呢，是吧，世界女足小姐，包括福尔米加参加了七届奥运会这种老将咱们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吧，把心态调整好，我们年轻啊，我们冲击他，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比如打出中国女足对韩国队最后关键时刻的那种咬牙的那股劲儿，中国女足还是有希望的。 对，就是中国女足，咱再撤一步说啊，就是中国女足能够站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已经是胜利，因为他们的水平，他们的状况，他们在中国足球当中的这种位置，或者说在亚洲整个的这个位置当中，这已经在节节的后退原来可以说是亚洲霸主，但是从这个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中国女足已经是每况愈下，对不对？ 这几年有点缓了， 不是已经让日本给抛的这什么，特别是后来又加上什么澳大利亚也上亚洲来，那这确确实实 是 亚洲，你要说排三个是一流的话，中国都排不上。 还好咱们 现在幸亏咱说这个朝鲜女足她不 参加， 是 这咱们还能这有这么一争那这然后要真正这朝鲜女足带进了现在咱们仔细分析，现在跟韩国女足基本是同一水平咱们这回幸运，就像刚才汪大钊说的是幸运了，咱们 是 这个谁 对 那个王双那脚球， 没错， 王双那脚球很幸运， 就是跟韩国对比，韩国是有几个切尔西的，有一个切尔西的球员， 他们的机会要比咱多得 多。 咱现在回想起来，那么现在咱们 是 都不说，现在具体到这场接下来这 三场 小 组赛 是 这个 对李老师刚才提到王双了，能不能说说对王双有没有格外的期待啊？这一次。 王双是一好队员这实话， 是个好孩子 中国女足 ， 但是可惜了，生不逢时特别是赶上现在他赶的这波，正是现在中国女足这整体实力不行的时候， 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时候， 所以当初他应该冒头，应该在世界足坛这女足世界当中有一席之地，或者有用武之地 ， 或者她有这但是没赶上或者她该出国的时候没出国，或者该有大赛表现的时候她没赶上 就是， 所以这些 在留洋的过程当中又被召回了，又召回了国内踢国内的联赛 是这是，而且这个我就说这一方面当然是有有给他招回来，恐怕他自己也是这种思维也好，或者他这种可能局限因为他回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也他也是不愿意在这待了 确实是比较 东西再一个再一个呢，他直接他回头说，就是在国内的这个联赛当中，包括他们的球队，包括国家队的好些不健康的这种因素，也直接影响着我们这包括王双在内的这些好苗子的发展。 没错，所以说一个好苗子，你天赋再高，这个环境如果达不到那个水平的话，也成就不了，是吧？ 对他这个这实话，咱们这点好像现在球迷也大概。现在自媒体这个发展以后，大家也慢慢知道了一些这个女足队伍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现在这个甚至于 越来越 明显，越来越公开化，对不对？所以直接这也影响着这个中国女足健康发展 咱们希望它越来越好，希望它越来越好。 说 是 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大形势，好比这个中国足球改革呀，这个女足没有得到这个红利等等，这是一方面也包括我们球员内部本身自己 是 他们的一些消极的东西 有 影响他们 内耗的东西 对 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那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一分多钟时间，我们也来分享一些大家伙的留言。 对对对， 很多的家里人啊都在我们微博上留言说，哎呦，轩哥来了啊，得常来啊，得常来。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留言了。 这个预备期唱说到了这个男子和女子的项目啊，三大球，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是不同的项目，说不能拿来直接对比。男子项目发展最好最少也有百年历史了，女子项目呢才几十年， 没错。 所以特别是职业化程度不断的提高，未来恐怕中国女子项目也跟世界的水平会拉得更大一点，而这真的是由这个职业联赛的高水平而决定的。 而且这是世界的一个这个共有的事儿，就是女足世界其他国家想发展职业联赛也不容易，就是、 也一定都是被男足。 刚才咱没机会说，这个可以明儿说啊。 对，我们可以留着后面更多的话题，在整个 中国女足要想发展，走现在的路是死路一条。 明天继续给我们分析吧，二哥。 好， 做更多的深入的探讨。谢谢李轩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 谢谢你们俩的邀请 到这儿了、 好，我们 很高兴。 接下来欢迎收听的是东京快报， 拜拜。